以文化向朴春南为团长的我国文化省代表团11月29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第5次国际文化论坛。